西瓜大又甜呐、那里有个姑娘叫甘巴尔汗，两只眼睛真漂亮。你要想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嫁给我。 你要嫁给我， 带着你的， 带着你的， 带着你的妹妹，带着你的嫁妆， 赶着那马车来。 耶，你要想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嫁给我。 你要嫁给我， 带着你的， 带着你的， 带着你的妹妹，带着你的嫁妆， 赶着那马车来。 耶，巴拉。巴拉巴拉巴拉， 大半城的石路应有平安，西瓜大又甜呐、那里有位姑娘叫甘巴尔汗，两只眼睛真漂亮， 真漂亮， 两只眼睛真漂亮。 你要想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嫁给我。 嫁给我， 带着你的妹妹， 带 着你的嫁妆， 赶 着那马车来。 马车来， 你要想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嫁给我。 嫁给我， 带着你的妹妹， 带 着你的嫁妆，赶着那马车来。 着马车来， 你要想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嫁给我，带着你的妹妹，带着你的嫁妆， 嘿， 赶着那马车来呀，赶着那马车来呀。